纪念仙君节全国工人运动会闭幕。闭幕式25号在平壤的青春大街篮球竞技馆举行。闭幕式上发表总名次和各项目比赛名次后，向获得优胜的团体和选手颁发了奖状和奖牌。